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女方啊患有这种精神类的疾病而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所讲的案子和昨天的案情啊略微有一点相似哈，都是这个男女双方在结婚以后男方发现了女方具有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的纠纷。往往啊在这种纠纷当中啊，男方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啊，最终啊导致离婚。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女方的这种精神状况啊比较正常的时候，男方还能够去忍受哈。如果说女方啊突然发作啊，或者说这种精神病的状况比较严重的话，有的男性啊就会选择说我终结这一段婚姻，而不是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职责去照料自己的妻子。那今天所讲的这个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素材庭的阮小英法官。阮法官您好。 你好。 阮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女方啊在结婚之前隐瞒了自己啊有这个精神病史，后来呢这个男方起诉哈，要求宣告这个婚姻无效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的这个来龙去脉哈，您先跟大家说一下。 是这样的，这案子是2016年初呢，男方就是一男孩啊跟女孩在这个企业就是打工的时候相识并且恋爱。 嗯， 他们是不到半年两人就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手续。 嗯， 婚后呢，当时浪漫的爱情啊已经被这个现实的婚姻生活代替，夫妻二人就经常因为一些这个琐事发生争吵。 这两个人岁数不大吧？ 不大，大概也就21、22岁。结婚 的，哦，那么小。 对，结婚比较早。 他们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就是自己过了吗？还是说跟某一方的这个父母一块住呢？ 他是跟那个男方的父母一块住。 一块婆媳关系还好。 刚开始还行，后来就不太好了。 是吧？ 所以就是一些现实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他们就会发生争吵。 嗯， 这时候女方的这个也比较容易激动。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女方啊经常还会口出恶言啊脏话，这男方就有点受不了，还曾经就是动过手对这女方。 哦，男的曾经对女方动过手。 对，然后后来就是女方的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不正常。然后这个男方就带着女方去医院去看了一下精神科。就发现啊这女方就是精神分裂症复发了。 哦， 就他这时候才知道女方曾经得过这个精神分裂症。 嗯，哎，那男方有没有讲？比如说这个女的，他的妻子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不太正常的表现呢？ 嗯，他就是特别容易激动，就是动不动就会发火，而且他会不停的啊，就安静不下来。 嗯， 比如说他不停的换衣服，他 换衣服， 对，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动作和行为。然后不停的就是狂躁的那种状态吧，嗯，他可能就是之前的那种精神分裂症没那么严重，就是一种狂躁的状态。 结婚之后就 直接就变严重了，已经不懂事理了，可以说是，就经常会那个突然发火， 这是明 控制不了， 明显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对， 是吧？哎、 嗯， 那他这种发火，男方有没有说是因为是夫妻两个人吵架，吵着吵着架，女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还是说，没有缘由的，女方就会有这种一些控制不了情绪的情况？ 嗯，据说啊，刚开始是会因为一些琐事吵架的时候控制不住，后来啊就没有任何原因，就会突然就会狂躁起来。会发火，会想起什么事就会突然说怎么了，然后就控制不住的要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然后就会吵起来，就会他挑起事端会。 女方有工作吗？ 在查这个病之前，他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企业，做文员是正常的。 后来查出病以后呢？ 那现在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已经失业了。 那您继续说哈，这个当这个丈夫陪着妻子去医院看，发现了妻子之前曾经有这个精神病史，而且复发了之后，这个丈夫是什么样的态度？ 丈夫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了。因为他俩结婚可能也不到半年，谈恋爱的时候本身就是时间就很短就结婚了，他认为自己被骗了。他认为自己被骗婚，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这女方的父母，就把这个女方，把这女孩送到他那个娘家了。自己就不管不问了，然后就说自己是被骗的，然后要起诉离婚，或者是要求法院宣告这婚姻无效。 那男方到底是起诉离婚呢，还是要求婚姻关系无效呢？ 他两个都说了，他说要么就先宣告无效，然后要么就离婚。第一个诉请就是离婚。 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共同财产吗？ 没有，结婚的房子是男方的，然后女方就有一点嫁妆，这几乎都是他们婚后没有共同创造什么财产。 男方是有自己工作的是吧？ 男方有工作。 女方啊，她这个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之前有这种精神病史，有没有被治疗过？治疗的状况又怎样？咱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查一下？ 我们是通过一个询问也是有。其实这男方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下这个女方以前曾经治疗的这个病例。对，这个女方在结婚之前是治疗过的，她当时的这个病叫狂躁症。狂躁精就是叫精神疾病，也是这个精神病的一种。然后治疗的话，那个也是经过大概有一年的这个时间，包括有住院，然后有吃药，就是吃这种控制这种精神的这种药物。这是男方通过向医院他自己调证给调过来的，然后给我们法院提交的，然后我们也查证过，确实是在婚前就患过这个病，然后也治疗过。当时是说已经治愈了的。但是这种精神病嘛，他的治愈的这个标准也不好说，你后来又经过一些精神刺激啊什么的，复发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是的是的。女方当时治疗这个精神疾病的时候是在女方多大的时候？是很多年之前吗？还是说就在结婚之前不久啊？ 结婚之前一两年的左右吧。他得这个病是读书的时候得的，读书的时候因为一些这个学校的一些事情，他本身性格也比较要强，然后导致他就是有些受不了啊或者什么的，就得了这个病。得了这病之后，他的父母就一直在给他治疗，治疗了一年的左右的时间。后来他毕业之后，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已经正常了，就可以断药了。然后他就算治愈之后就找了一份工作，参加工作了。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他之前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包括男方在跟这个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都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要不然男方也不会不知道，就是都是正常。谈恋爱的时候包括结婚啊，那个婚后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女方也是一个性格还就是 就是正常的时候啊，性格也比较温柔， 嗯、 然后。嗯，对待这个父母啊都很好，所以男方在谈恋爱的时候对他也是很满意，所以很快就求婚了。 哦，那对于这个丈夫要求起诉离婚或者宣告这个婚姻关系无效，女方是怎么看呢？女方是怎么想的呢？ 女方也是不接受吧，最开始的时候，就毕竟已经结婚了，而且就是。他对这个男方也是肯定还是有爱的，就是不愿意离婚。但是呢，女方的父母就觉得，就是他这个病的复发嘛，跟在男方家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是对他女儿不好或者什么的。他认为，如果继续在这个男方家生活，对他女儿的病情很不利。但就是如果说男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话，女方也是，女方父母是同意的，因为这个时候，因为女方不是已经得了这个精神分裂症了嘛，她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正确的表达或者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这个 想法 或者是法律意见了，这是女方的父母跟我们这么表达，就是说如果男方坚决要离，他们就是在。就是把这个医疗费啊或者是抚养费给付了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意，女方父母愿意负责他女儿今后的这个生活。 哦，那在开庭的时候是女方亲自出现了呢，还是说就是女方的父母来了？ 是女方的妈妈来的。 哦， 女方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没来。 她妈妈有没有说自己女儿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她就说现在也是需要治疗的。现在就是属于就是。得病的状态，就是经常会比较狂躁，会爱发脾气，控制不了， 那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 治疗 是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里的问题咱们就摆在这里了。那么到底啊，他们这种婚姻关系是不是有效的呢？ 关于婚姻是否是有效或者无效呢？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啊，对无效婚姻做了一个规定。无效婚姻的情形是有四种。第一种就是重婚的。第二种是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三种就是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这个疾病的，婚后尚未治愈的，是第三种。第四种是没有达到法定的婚龄的，那么跟本案相关的就是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哪些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国这个母婴保健法第七条第三款有相关的规定。这个规定里面就是这些疾病包括这个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指定的传染病，或者是第三种就是有关的精神病，那么这个有关的精神病具体是指哪些，法律上也是有规定的。 也有规定 啊，就是母婴保健法的第38条对这个有关精神病的含义做了一个规定，就是说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的重型精神病。其实按咱们这案子里面来说，女方已经被确诊了，就是精神分裂症了。她这个就是属于咱们这个法律规定的属于精神病的这个范畴。 但是那个法律上还规定，就是说患有这样的疾病，但是结婚的时候尚未被治愈。您看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女孩子结婚的时候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 是 啊，只是结婚之后复发了，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复发的。但这并不能意味着说我结婚的时候就没治愈啊。 确实是在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就需要就是说就是正确的理解这个法条怎么去适用。 是啊， 像咱们这案子里面这女孩啊，就是她是属于结婚的时候确实是已经治愈的，包括她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恋爱、结婚都看不出来她有病。 对，要看谁有病的话，男方应该也不会跟他结婚。 对，说的就是这个。 那 么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第九条关于这个具体的这个什么样的不能结婚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是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呢应当暂缓结婚。他这个也说了，就是说发病期内的 对， 不能结。 对 啊，如果不是发病期呢，这么理解的话，那他就是可以结的。他结了的话，那这个婚姻就是有效的，他就不属于咱们刚才那个婚姻法第十条说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嗯， 婚后尚未治愈的这种情形。 嗯，对。 所以说，根据对法律的理解和结合本案的案情来说， 嗯， 这个男方和女方他俩的婚姻应该是有效的。嗯，不应该被宣告无效。 那， 嗯， 所以说男方要求宣告婚姻无效的这个理由恐怕就站不住脚了，是吧？ 他这个诉讼请求应该就不能得到支持。 那么接下来就说说，那既然是个有效的婚姻，就他们俩又是不是可以终结这段婚姻呢？就是不是要离呀，啊？ 关于是否能够离婚呢， 嗯， 这个问题呢，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而且在精神病人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个原则需要体现，就是精神病人呢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对于精神病人的这个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在审查的时候会既遵循保障这个离婚自由，男方有这自由，女方也有这个自由啊， 嗯， 要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要利于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排， 嗯， 不能说离就离了不管他了， 嗯，对， 起码就有一个这个人道的这个安排。 对，毕竟是两个人是夫妻嘛，嗯，那还要尽到这个相互抚养的义务，当然是扶助的那个扶哈， 对对，嗯，啊，对。那我国婚姻法就是关于离不离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就是要看双方的感情是否破裂了。 是 啊，我们婚姻法第32条第二款的规定特别明确，就是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应当进行调解， 嗯， 调解是第一位的，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准予离婚。所以说这个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准予和不准予离婚的这个依据。他们俩啊，咱们这案子件中的这个男方和女方，他俩能不能离婚还得看一下他们俩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嗯， 现在虽然男方啊觉得自己受骗了啊，就是有这种想法，然后想要离婚，他认为他们感情已经破裂了， 嗯， 但是法院在审查的时候还是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看。关于就是精神病离婚这块，我们法律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嗯， 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定已经破裂的若干具体的意见，第三条有一条规定是这么说的：说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精致不愈。 嗯 啊，或者是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 嗯， 或者是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了精神病， 嗯， 久治不愈的， 嗯， 啊，属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 哦， 啊，这个就是跟精神病有关的，有这三种情形，但有两种， 嗯， 就说了一个叫久治不愈。 久治不愈啊， 患了病了，但是你得经过治疗， 嗯， 确实治不好了，然后也不想再跟这个精神病人一块生活了，这个才能够确认感情确已破裂， 嗯。 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案子中啊，男方发现之后没有做任何治疗上的安排， 嗯， 就把这个女方送到他娘家去了。 就是去医院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发现之后， 嗯， 发现他现在得病了，以前还得过病，感情上就受不了， 嗯， 认为自己他有一种被骗的感觉，被欺骗的感觉，就不管了，就要离婚。现在法院再去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啊，要基于这个，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排的这个考虑，起码这个男方毕竟已经结婚了， 嗯， 在结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双方，你无论是贫穷富裕，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你都要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承诺，对吧？ 嗯，对。 对，在这种承诺之下，女方得病了，你起码得有一个治疗的过程。 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相互扶助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嗯， 对吧？ 对， 嗯， 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 嗯， 啊，相互扶助的义务。男方尽到这个抚养义务之前呢，或者说没有这个久治不愈的这一个条件， 嗯， 啊，暂时还是不能判断他们感情确已破裂。 哦， 嗯，就是没有办法马上， 哦， 或者说没有办法轻易的，就是判断他们感情已经破裂， 嗯， 就判断就是准予他们离婚。 明白，明白。 对。 但您说，比如久治不愈， 怎么样算久治不愈呢？是治了一年两年还是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这就是现实中具体就是去看怎么去理解这个。也不一定。那现在就是在离婚纠纷中经常会看到，可能跟这个一方跟精神病人生活了很长时间，一直帮他治疗，治疗不好，最后决定要离婚的。 但是也有那种说一直照料也没有离婚的， 对， 是吧？ 对，这种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然后看你自己对未来生活的安排，都有可能。这个久治不愈是需要一个灵活把握吧。如果说你看现在像咱们这个案子，男方已经是这样一个态度，让女方一直在他那儿生活的话，其实也不太利于他的治疗。女方的父母也提过这个问题，在判断这个的过程中也需要结合双方的意见和和就是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权利的保护的角度进行理解。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是女方的父母所提出来的，说孩子精神病之所以会复发，也和一直生活在男方家，可能有一些这样夫妻之间或者婆媳之间的这样的矛盾，导致我孩子的病的复发，可能继续生活在男方那里不利于我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病的治疗，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就是在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女方父母代表这个女方就说同意离婚，那这个就是就不涉及再确认不确认了啊。当然确认夫妻感情是否已经破裂是一个原则。那他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就可以判他们离婚，然后但是要做好这个精神病人生活上的安排。如果女方父母要求就是答辩或者反诉，要求男方给付一定的抚养费或者治疗费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就是咱们这个案子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女方在诉讼过程中啊，发现就是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怀上孩子了。 怀上孩子了。那这个情况下这个就不能判离婚了。 对对对，这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不能够离的情况， 对， 是吧？ 就是我国婚姻法第34条就是明确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是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都不得提出离婚。他提出离婚的话，那肯定是要驳回的。然后后来所以就是有这个情况之后，本案啊，男方也就撤诉了。 男方是在这个起诉之前就知道他的妻子怀孕了呢，还是说在诉讼过程当中知道的？ 他起诉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就是在诉讼过程中，女方是一直就是回娘家了嘛，他妈妈带着他，后来才查出来的。 男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态度有没有什么转变？ 转变也不大，他只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他就是不可能判他离婚了，他就撤诉了。他还是要坚定的想离婚。 咱们法官在审理的过程当中看男方的态度是还是想离开的意愿很坚决，是吗？ 对，还是想离婚。 男方撤诉了，那就意味着说这起案件就终结了。 对，在这个案子上就终结了。 就终结了。 随后他会不会提别的这个诉讼，或者说女方会不会提别的诉讼，这个暂时还没有。 暂时在这女方怀孕期间或者生孩子这一年之内哈，其实男方主动提出离婚这是不可以的了。 对。 那么就要看女方的情况。那么这起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素材庭的阮小英法官，谢谢阮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好，阮法官再会。 好，再见。 在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一方的当事人他呢会利用这个女方在发病期间丧失了对一些事物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者说呢对于自己的一种选择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充分理性的考量的时候，做出一些侵犯女性权利的这样的事情。那么一旦发生了这种事情，法律上又应该如何来救济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来解决，目前的现状又是怎样的？